有那么容易的天荒地老，只是好感的点点滴滴的积累，在相爱的时候存下了一点点感动，在冷战的时候懂得多一点的感恩而已。 回家的路好远，要如何走进你的心里面？外面的空气再新鲜，也闻不到最熟悉的怀念。回家的路好远，你的坚决，我自己的世界。好多的从前，时间过了2375天，长长的路还有1300多公里远，那还需要多少加仑清澈的水，才可以平衡过程中的眼泪？飞机来回越过无数次地平线，未来的路还是一知半解，文化大熔炉对种族还存有偏见，世界大同的梦想是否只挂在嘴边？ Look at this girl we made now. Been around the world and I came right back for your love. Forgive m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art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here we go. And I'm betting you like girls, so give love to girls and stroke your little ego. I bet you I'm guilty, your honor. That's just how we live in my genre. When the hell done paved the road wider? There's only one blow and one rider. I'm a damn shame, order more champagne. Pull a damn hamstring, tryna put it on ya. Let your lips spin back around, come up. Slow it down, baby, take a little longer. My whistle, baby. Baby, you a song, you make me wanna roll my windows down and cruise. Hey, baby. Yeah, when I first saw that bikini top on her, she's popping right out of the South Georgia water. Thought, oh, good Lord, she had them long dread legs, couldn't held myself, so I walked up and said, well, baby, you a song, you make me wanna roll my window down and cruise. Now the back road blowing stop signs through the middle, every little farm town with you in this brand new Chevy with a lift kit. But look at hell, I'd better with you up in it. So baby, you a song, you make me wanna roll. 不知不染，无人能够。 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

会不忍心看我不时而与我为伴，或许在你最常触摸的咖啡馆，有一个下午的阑珊，直到你出现，假装我没带钱，然后只好让你买单。中啼笑皆非的孤单，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勇敢消除胆，苦思冥想的盘算，怎样才最自然，最下得好处的安排，或许在和大雨的夜晚，如果你身边不打伞，也许你会因为不忍心看我不时而与我为伴，或许在最常触摸的咖啡馆，有一个下午的阑珊，直到你出现，假装我没带钱，告诉他我的名字，我的名字。

小心酸却融化在幸福里面。 想说的我已明了，我想现在的他很快乐，希望你晓得这样做不值得。虽然我们曾爱过，他也曾是第三者，但我不会让自己再重蹈覆辙。我很快乐，请不要再说爱我，别再触碰我心里还未相遇的角落。习惯一个人的我，并不是绝你不可，如果你是爱我的，就别让自己再犯错。我很快乐，请不要再说爱我，我已经把失去的当成了一种收获。悲伤的剧情太多，曾经总惊喜着我，

走不完的长沙，原来也就那么长。跑不完的操场，原来少成这样。时间的沙，翻云覆雨了什么？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闭上眼看，16岁的夕阳，美得像我们一样。边走边唱，天真浪漫勇敢，以为能走到远方。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 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太多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

车，光阴荒凉的车，每次我回到这里，你都那么的天津，赞美夏天女孩摇曳的裙摆，撩动了昨天荡着的秋千，摇啊摇，摇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人们只是微笑哦微笑，我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你不会知道哦知道，我在这唱这首歌，人们只是微笑，微笑，我在这里。